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经济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比去年同期提高0.2%。工业投资等一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国民经济运行实现了良好开局。国资委近日成立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专项工作小组。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指出，央企要率先投身新区建设。4月21号起，高铁迎来第一次跨省调价，此次调价主要涉及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票价将依据各车次客流状况有涨有降。一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地价整体持续温和上行，总体水平为每平方3880元，住宅地价为每平方6040元。

听经典。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上班路上陪你听歌。那如果说四季有别的话，我想春天一定是属于女人的，她柔美清新。这个女人呢，也许是妈妈，也许是闺蜜，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女儿，但无论是谁，你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环保部近日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部将全力推动约900项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同时将发布约800项环保标准。近日，市住建委对外公布，截至目前已累计入市73个项目，6.63万套，启动选房项目60个，销售5.83万套。今年一季度，本市已有10个项目1万套自住房房源入市。继清华大学宣布所有本科专业开启大类招生后，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化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推行大类招生。去年底，为了规范快递车辆，北京市交管局要求快递三轮一车一编码。然而近日呢，有记者却在朝阳区东大街斜街看到两辆车身标有韵达快递的三轮车却共用同一编码。北京韵达快递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表示，会将情况上报处理。122交通事故报警台和快递行业协会均表示会核实处理。 什么？